为伟大的菅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缅怀菅日成主席匈牙利委员会6月30号分别在塞伯察格报和网站登载了伟大的菅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加强党并增强其领导作用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菅日成同志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